中国，我最爱绿色的声音。北京城市广播1073，请您准确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。FM 1073 ，AM 1026，北京城市广播1073，在你身边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，记忆的唱片。 岁月飞逝，唯有记忆永恒。人类从昨天走到今天，唱片记录了点点滴滴的声音，记忆的唱片。 我是古月。歌坛有这样的一种现象，就是歌手在演唱歌曲中借鉴别的歌曲旋律，或者模仿别的歌手演唱。这种歌曲可以让听众第一时间想起那些熟悉的歌曲，从而增加亲密感，而歌手也能以最短的时间被听众熟悉。记得吴克群最早的一首知名歌曲吗？就是他的名字吴克群。在这首歌中，他模仿了阿杜、陈升、李宗盛、刘德华等众多知名男歌手，他自己也通过这种有些滑稽的模仿迅速打开了知名度。 一分钟唱阿杜的声音，就算火星你都会变痴情。却是表个音，热热乐乐歌一唱，看着的开心。刘德华越唱会越伤心，不如来首我那英北京。这些只是凡人的歌曲，只不过想唱首歌给你听，只是因为你 Baby， 我只不过想唱歌给你听，用我的声音，一首歌，只是希望你能听得进去。我只不过想唱发现我不是真一虚，唱阿杜唱到沙哑美丽，费玉清你家人最爱听，我可以做你的点唱机，只是希望你说I believe， 只想告诉你 Baby， 我只不过想唱歌给你听，用我的声音，一首歌，只是希望你能听得进去。我只不过想唱 希望能够让你动心，我只不过想唱歌给你听，就算没回应没关系，我会唱完这最后一句。 2004年，当年高唱小芳的李春波重返歌坛，带来了他的新专辑《楼兰新娘》。在歌曲边走边唱中，他融入了自己的代表作《小芳》《一封家书》等旋律，让歌迷再次回到了那些熟悉的旋律中。 城市的霓虹在闪亮，咖啡机飘来午夜的狂，思绪在啤酒中 有个姑娘叫小芳，长得好看又善良，一双美丽的大眼睛，辫子粗又长。 儿时的生活会在我们成长的岁月中留下深深的印记。艾静在歌曲《燕粉街的故事》中，不仅回忆了自己出生成长的地方，还记下了童年时她印象最深的歌曲《我爱北京天安门》。这也应该是我们很多听众儿时的记忆吧。 我的童年家住在燕粉街，那里发生的故事很多。我没有漂亮的儿，我的游戏是跳邦格，大人们在忙碌地活着，我最爱五分 我永远记得门前的那棵树，还有树下的台阶，那没有五光十色的灯光照射，只是砖和土的结合，却是我童年的舞台，在那里找到了自我。什么样的年代，有什么样的音乐，我爱北京天安门，是我最爱唱的歌。我也记得撒火铺门前的大青石，传说以前有个石狮子，我只看见坐着的老奶奶和老爷爷，石头被磨得又光又滑又暖和，我躺在上面幻想着未 演唱的歌曲《那一年我十五岁》是一首翻唱作品，根据当年红极一时的日剧《血疑》的主题曲《我衷心感谢你》重新填词而成，整个歌词部分像一部分心情日记。30岁以上的朋友一定看过不少山口百惠演出的影视作品，而一些朋友少年时代就是山口百惠最忠实的粉丝，就让我们通过《那一年我十五岁》回到那单纯的年代吧。 「あとどのくらい」